是你人我可以不抵挡也不畏惧，越是挫折越有勇气，就算情感给我带来风雨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是你人我愿意，不压抑也不躲避，因为自信所以美丽，不管生活给我再多难题，我知道我愿意。 伤心真的不必，如果我已经了力，眼泪流过几滴，就让它过去。沮丧对人无益，很快会有好消息，只是深深的呼吸，然后再继续。 我愿意。